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地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探路也好，破冰也好啊，有不同人用不同的词汇评价谢长廷访问大陆，但是更多的人们说这次是一次身段柔软的试探了。哇，这个整一出戏，最近我们在两岸三地的媒体都注意到，民进党的前创党元老，也是现任的民进党中常委的谢长廷，台湾前行政院长，号称呢以私人的身份访问大陆。为什么民进党一个高层访问大陆会成为一条非常引人关注的新闻呢？其实可能特别是大陆的听众，对于国民党和大陆这个官方之间的一些交流和互动已经完全不陌生了，从连战到江炳坤，两岸的交流已经成为制度化。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国共平台，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曾经执过政的政党民进党，他终于以一个高调，或者说他实际上是很高调，但是把它包装成低调的这么一个姿态呢，和大陆就接上头了。 没有错，那就是在上个星期，这个谢长廷在五天四夜的一个大陆访呢。没错，他就是像明提说的，自己呢是想要说我是以私人身份，他以这个参加一个调酒比赛，国际调酒比赛的由头说去到大陆访问。但其实呢，整个行程一是充满了政治味道， 对， 随行的媒体非常的多。我今天早上 它是一个公开的行程， 公开的行程，我在 Google 上一查呀，我就打五个字，谢长廷登陆，一共呢是有152万个结果。所以呢，你不管是结果还是过程来说呢，它整个行程你都不能用低调二字来形容。 是这个谢长廷就好像说，哎呀，没事啦，私人啦，小事啦，这个不是非正式啦，不是公开了，但是你们随便拍， 随便拍， 你们随便拍。然后呢，所有的行程全部公开，大家都知道，以谢长廷的身份，曾经在2008年是这个竞选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那么也做过台湾的行政院长，还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啊，又是这个前主席，这么高的这么一个身份，他在大陆做任何事情就不可能有完全的私人。就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个电视画面，谢长廷他其实是出生在台北，但是祖籍呢是福建的漳州。这次其实先到的第一站就是到厦门，然后去漳州祭祖啊。哇，这个当这么多镁光灯刷刷刷，然后谢先生就摘下眼镜开始这个抹眼泪。大家觉得这个很私人吗？确实很私人，但是这是一种公开的私人。 他去厦门祭祖哈，从他的接机者的身份也可以看得出来，对这次访问呢大陆是有多么的重视哈。接机者呢是厦门的副市长， 对。 然后呢，他去到了这个他的祖上的那条村里面，村民呢真的是，有人说好像当年的连战爷爷回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有 连战去西安的那种感觉，连爷爷您回来了， 就是两边列队的欢迎啊，已经前几天已经四处铺满了那个大字报啊，说欢迎谢长廷爷爷，欢迎谢长廷先生， 比他年纪大的也叫他爷爷。 然后下机之后呢，他面对媒体啊，就是眼眶泛红啊，他说我也没有对我的家乡啊，他也不是说家乡了，我看见宗亲们的热情呢， 宗亲 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我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对他们做过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呢却这样欢迎我。他说呢，我就不禁要感恩起祖先费尽千辛万苦到台湾的历史。好，又都回去了，讲到台湾了。然后呢，有随行的台湾媒体就问他哈，他说，哎，这次会不会有说谢爷爷您终于回来了？ 连战 他非常的幽默，这个谢长廷非常幽默。他说，我会告诉他们，我不是谢爷爷，我是去拜谢爷爷。 这位谢长廷真的是身段柔软，口才也好，人家是台湾的这个律师出身啊。 没错， 这个如果你对台湾政治有那么一点了解的话，你 经常会哎，这个民进党四大天王又是这个四大天王里面才智非常高的一个智将啊， 民进党无人出其右， 对，无人出其右。然后还有一个小故事，说他以前去这个日本留学的时候，差一点还变成了一个拉面师傅， 变成一个厨师。没错，他当年呢是在京都大学留学，本来呢他第一志愿填的是东京大学，但是是日本和台湾的关系破裂。所以呢，他就选了第二志愿，没有办法哦，东京大学就不收台湾籍的学生，所以呢，他就选择了京都大学。那在海外求学了，生活也很艰苦了，于是呢，就去打工。打工呢，就去一个面店呢。然后面店的这个店主呢，是因为有事，有事呢说要把这个手艺呢去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就让他学艺。结果一学呢，就显现出他在这个厨艺上面的天分呢。然后呢，就把那日本籍的店主给感动了，他说：“我不如把这个店呢就盘给你，就租给 你。 你 做的面太好了， 你就 把面店都让 你就承让，你就接下来。”他说：“不不不，我的志向呢还是在法律界。”然后就婉拒了。所以说明这个人呢学习能力非常的快，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呢，你就看，哎，他一路聪明下来吧，这个时候呢就做出一件聪明的事情， 做什么像什么，人家可能拉一碗面条就像一个拉面师傅，但是人家做一个政客的时候呢也是很有这个职业政客的身段。那其实我们刚刚这个玩笑归玩笑了，为什么民进党访问大陆跟大陆的这个官方接触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台独一直是两岸中至少对于大陆来说是一颗很大很大的一颗地雷。民进党直到今天有一个关于两岸前途的这个台湾前途的决议文，一直是被大陆官方视作是带有台独色彩的，包括民进党自己的党员也不避讳说这就是一个台独党纲。那么让一个民进党籍的，还是担任过民进党主席、代表过民进党去竞选台湾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人士，去和大陆的官方有这么一个所谓私人的接触吧，这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以前大陆和台湾，可能我们如果说它是三个党，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话，以前一直是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国共的平台做得很好，但是这次说民共对话的这个机制是没有。 所以说呢，这个由于这次谢的登陆哈，以前的两岸关系呢确实说的只有国共对话的单轴，就有评论这么说， 是 那以后呢非常有可能出现民共对话这个新轴。那对于北京来说呢，他和台湾的政治交往呢这才叫做全面开始了。那这对于两岸的关系的稳定发展呢，所以意义呢是非常重大。这也就是解释了他虽然说是一个私人身份，但是呢他实际上引起的一个政治效应呢是非常的有后劲的。 没错，这个我相信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有很多细节啊都是深思熟虑的。比如说这个私人身份，谢长廷这次访问大陆的正式身份并不是民进党的党职，也不是所谓台湾前行政院长这样的身份，而是呢叫做维新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维新基金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就去特别查了一下，维新基金会呢可以说是谢长廷个人的一个智库，它有一个网站。这个维新基金会在台湾被人称之为影子政府，为什么呢？它就扮演说，哎，你就是监督政府，提出给政府提意见的。你今天比如说政府上台了，有这位部长，那我在我的维新基金会里面也找一个人，专门就是研究比如说我经济部长应该做什么。你要是你的经济部长没有我这位影子经济部长做好呢，我就要批评你，我要给你提出建议。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是民间身份的，但是不得不说他跟民进党的联系是非常强的。更重要的是呢，他有非常强烈的谢长廷的个人色彩。 我们就说到哈，他这次访陆行呢其实非常的有政治意味，其实从他的行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嗅出来这样的意味。即使呢他是用一个参观文化区啊，参观各种很非正式的会谈 调酒大赛， 对，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下他的行程哈。他先是去在厦门祭祖，然后呢是跟厦大学界一些民间的机构有了一些座谈，然后去到北京之后呢，在北京参观了鸟巢，参观了水立方，然后呢还到这个北京的前门传统的这个 老舍茶馆去品茶。他自己呢说感觉非常的好啊，说称自己呢是尽心诚意的为两岸和平、为台湾利益来做事，至于评价呢就留给了人民。所以说你看他在见缝插针的时候呢还是会扯向这个政治哈。除此之外呢，台湾的媒体是这样评价，他说他去这个 参观完七九八的艺术区啦，参观完这个鸟巢水立方啦，然后呢是跟戴秉国吃饭，跟陈云林吃饭，跟有军方背景的智库，其实是这个中华文化促进会，他们的那个负责人呢是总政治部的一个，就有是有军方背景的、你看他们就包装得很好，就跟你谈政治话题吧，但是完全是在美酒佳肴的一个催促之下、 那是这个谈事儿的时候，这个饭桌啊是很重要的。那 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很多大事儿都是在饭桌上谈出来的。 对，这个吃了呢就有酒。哎，这个谢长廷这次是参加国际调酒大赛，因此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叫做调酒之旅，更有甚者的发展到下面呢变成调情之旅了。就说这个谢长廷跟大陆的官方非常暧昧啊，这个你来我去啊，这个双方有很多含混或者说暧昧不明的信号。因为呢确实有所顾忌，大陆方面第一顾忌到这是一个，毕竟传统大陆方面认为是一个台独色彩的一个党派，那台湾方面呢或者民进党内部呢也有顾忌，他担心被抹红，有意识的和这个大陆的这个访问官方呢保持那么一点距离，我跟你走得很近，但是我又不能跟你挨着。大陆这边大家可以注意到，虽然说出动的都是对台事务的高层官员，比如说有国台办主任王毅，那还有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呢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但是他们出席的头衔都是以政府的公职，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党职，这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连战和胡锦涛之前的会面，双方都是以各自的党总书记的身份来出席的，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党对党的关系。但是民进党这次谢长廷他自己强调自己不代表民进党的时候，那大陆方面也没有说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所以说双方都是保留了很多解释的空间。因此虽然说有很多人提出这是一次民共对话，这个名字想得很好，民共对话，但是恐怕双方都不会承认这是一次党对党的关系。 所以说这次五天四夜的大陆行呢，外界是有很多的想象和解读，那他们党内自己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电话连线现在身在台湾刚刚从北京回到台湾的全程陪同谢长廷访问大陆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赵天麟，他也是一个谢系的子弟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是怎么样评价这次大陆行的。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今天关注到的是台湾前行政院长，也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现任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以私人身份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展开了媒体称之为调酒之旅的访问大陆的行程。那么在政治上，这又被认为是登陆之旅和破冰之旅。众所周知，大陆方面和国民党的沟通管道已经建立多年，并且相当的稳固，但是民进党因为有一个台独的党纲，所以大陆方面一直是比较的警惕。因此呢，这一次民进党的高层人员访问大陆，并且会见了多位大陆对台事务的主要官员，也是有着指标性的意义。我们接下来就为您连线到此次随谢长廷一同访问大陆的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赵天麟。感谢您跟我们连线，赵立伟。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回顾整次的这个访问大陆的行程，您也是一直和谢长廷先生一起经历了整一个行程，您会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吗？是否达到了您这个出发之前的目的呢？ 本来出发之前，我想这个访问可能比较单纯，只是说以这个调酒大赛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可能有一些很多意外的收获了，包括说我们跟厦门和这个社科院的智库，大家都有做了一些座谈，那也几位党政比较重量级的人士的一些对话， 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去我们可能都会台湾各界在跟大陆交流的时候，特别在政治政党面都会有一些可能自我设限。那这一次我们发现说可以不设前提的就去访问，那甚至不管是公开的还是不未公开的，都可以把一些可能目前存在两岸的一些差异，那来去做一些表达。那或许彼此之间并没有共识，但是我们可以将面对面的对话，而且是在大陆的土地上，对媒体也公开的去表达我们这样的差异。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让我感受到双方其实都成熟自信到足以让这个差异去呈现出来，做更多的了解，甚至未来去解决差异哈。所以我也对于大陆当局的这种自信跟我们认为他展现的这个包容印象很深刻。 那么我们就注意到在这次的整个访问中，宪法各表或者说这个宪法一中的这个曝光率是非常的高。那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是一定很多人想知道的，是不是民进党提这个宪法各表意味着否定了台独的路线呢？ 我想也没有办法这样简单这样子提啊。民进党基本的路线并没有因为此行有所改变，但是问题应该是说，我们是正式也是务实的去把民进党的主张去做一个表达。因为我们虽然有台独党纲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们在1999年啊，就是我们2000年第一次执政，在1999年的时候就为了执政做准备，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在当时我们就已经将中华民国正式的承认啊，不管我们认不认同，但是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体制，来去做改革。所以这些年来，不管我们参选立法委员、县市首长啊，或者是这个中央级的总统选举，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下啊来进行，而不是一个革命政党嘛。我们并没有采取街头或甚至是革命暴力推翻政府的路线。那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成为台湾内部的重要共识，这就是宪法共识的精神。那我们也不应该让国民党成为唯一诠释中华民国宪法的唯一的政党。因为我们都曾经执政过。那当然这部宪法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空间，就是它是在1949年之前就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宪法。那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大陆地区跟自由地区所谓定用一中来定位两岸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是， 但同时也经过了在台湾这些年来民主化过程7次的修宪，它也正式的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难得的连结以及在台湾本土的经验，作为我们跟对岸交流的一个基础，那会比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更能够让台湾全民有共识，觉得有所保障，那这也是民进党其实本来就承认这个宪法，那所以谢先生他只不过是期待说，如果民进党可以在这里，我们更务实的去看待，那当然也期待中共也能够更务实的看待，或许是一个最大共识。但我也必须很坦言说哈，就是目前当然在党内还有所争议，在党内确实还没有达到那么大的共识。但是我想谢先生回来以后，包括跟苏贞昌主席、跟蔡英文前主席、跟许许多多的党内各派系的一些领袖级的人物，也都充分交换意见。我想此行民进党的看待是这样子，对于交流，对于这次交流的成果，基本上是肯定的。那对于宪法共识跟宪法各表是不是可以成为民进党跟中国大陆交往的一个我们共识的主张，目前还在沟通中。 是，您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宪法共识和九二共识，我也看到有很多对于这两个提法的一个拆解。就我这里看来，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出太大的区别，至少他们推导到的这个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宪法各表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九二共识呢？ 这次去我想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谢先生他有表达了说，民进党当然不认为有九二共识啊，但是也包括了陈水扁前总统在执政的时候也都提过说，我们虽然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我们认知到有九二会谈的精神，也就是说92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谈，那也确实有存在一个会谈的精神，也就是双方可能又有一定的空间跟包容，一直存在的事实嘛，那当然现在是国民党是用一中各表，当然 大陆不一定有这么去强调一中各表，但是基本上就是以一中为方向，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嘛。 嗯， 但是纵使大方向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我认为很关键的就是说宪法毕竟还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存在。 嗯，但是我的问题是民进党以后有可能承认一中吗？有可能走在一中这条线上吗？ 我必须说真的不容易，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在以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台湾内部共识的平台， 嗯， 以及用中华民国宪法刚才我所提到， 嗯， 它具有一中的连结， 嗯， 但又存在本土化修宪的事实，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可能成为台湾内部的最大公约数， 嗯， 而这也会成为就是台湾内部在面对中国面对大陆各项的我们谈判他所期待的这个一中的框架里面， 嗯， 我们认为是退无可退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宪法的如果再也没有成为共识的一个基础，那也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实质存在国家主权存在基本上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哈， 嗯， 那我认为在台湾内部最起码有一半的人在怎么样的这个交流带来的利益都不能安心， 嗯， 所以您刚才的问题我必须坦白说， 嗯， 民进党内要接受一中困难度实在是高， 嗯， 但是面对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体制， 嗯， 承认这个宪法的体制并运用它， 嗯， 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的目标， 嗯，但是您刚才提到既要一方面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在目前来说民进党既不能够否定台独的党纲，也没有办法承认这个一中，所以就体现在这一次的这个谢先生和大陆这方面国台办的主委王毅见面的当中，我看到报道是说王毅拒绝了谢先生提的这个宪法共识的这个代表，可不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王毅具体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拒绝谢先生呢？ 嗯，我倒不会去看到拒绝的这个方向，我倒是会看到的是大家面对面把彼此的差异当面沟通的这个可贵的这一面， 嗯， 就是说您刚才是一直都问民进党能不能接受一中， 嗯， 同样的也可以问共产党能不能接受台独，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大陆方面似乎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线，就是说如果台独应该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啦， 嗯， 你怎么可能说让他现在接受台独，就如同你要叫民进党立刻接受一中， 嗯， 问题是台湾跟大陆两岸除了我们共同利益也有区域和平的责任，啊，所以我认为其实对于大陆当局来讲可能也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的成长，我觉得带来他很大的自信， 嗯， 他的自信就是他双方包括台湾的民主法治带来的自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双方都相信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大陆可能认为他不急时间是站在他那边， 嗯， 台湾也觉得我们不急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 嗯， 所以双方你想想看王毅跟谢先生也好， 嗯， 或者是戴秉国委员跟谢先生也好， 嗯， 他们见面看起来是各说各话， 是， 但问题是见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啊， 嗯， 他不需要说好像这个谢先生必须先放弃他的理念主张我们才能见面， 嗯， 那我们也不需要说他们一定得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我们才愿意交流， 嗯， 我觉得在台湾的民调有70几%的人认为说，嗯，当大陆继续坚持反台独，民进党继续坚持我们的理念，嗯，但是你支不支持双方交流，哇，有73%的人支持这样的一个互动， 嗯， 而且我这次包括跟这个余克里我们的这个院长哈，所长， 嗯， 在对谈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们都一直都很相信说彼此增加对彼此的了解， 嗯， 可能更有助于把问题只是简单为说什么台独反台独一中反一中这么简单的标签， 嗯， 而是可以彼此去了解说譬如说台独除了所谓大陆常用的用语说台湾人民要当家做主的意愿， 嗯， 以外有没有那种过去反威权过去对抗那种独裁体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嗯， 有没有现在我们台湾实质存在了以后已经在地化，而不只是说好像过去的悲情，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用行动去体现我们的存在，那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怎么去呈现说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寻求着怎么样在经济发展之余民主的可能性， 嗯， 那所谓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 嗯， 他们现在一直不断多次跟我们强调除了村长可以选以外， 嗯， 所以他们内部的各种官职在重要的升迁他们也有他们所谓的民主的一定的方针， 嗯， 但是我必须说南辕北辙 但是问题是难能可贵，就是说很难得可以双方坐下来这样谈哦。我觉得你要凸显差异面，那是永远是讲不完的。但问题是，我会去看到那个机会之窗。 并不是第一次了，民进党出现和大陆沟通的意愿，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个。有人说被基本教育派打回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其实这样个这次会谈的成果已经在台湾岛内进行消化了。在您看这一次有多大的可能说，哎，大家谈完之后还是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复归原位，或者说真的有可能影响民进党内的意见吗？ 我想要让他好像没有发生过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在台湾的内部，甚至包括我们贵电台，包括在中国大陆，我觉得是余波荡漾，继续有很多的讨论哈。那批判的人也是讲得很直率，那支持的人也大有人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民进党也回头再检视我们的两岸政策，也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些年我们已经执政过，我们还要再期待再执政，我们怎么样展现可以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那我必须说。要直接哈，就是说，譬如说，让民进党立刻的成为党跟党的交流，我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是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模式，是不是达到民共政党的一个个人之下的交流？我觉得这次已经是写下一个很开了一扇门。那 您会觉得这次是民共对话吗？ 不能算，但是名义上不能算的，因为这都是双方都确定这是私人访问嘛。可是实质上。难道不是一次很重要的沟通吗？那我有注意到，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啦，这个都完全不代表谢先生或民进党，因为我有注意到蔡英文前主席曾经人家在问到，他说你愿不愿意到大陆访问， 是 他说只要不设前提的，不需要好像一定要表态什么或不表态什么，的话他很愿意去看看，那你想谢先生他这次何尝也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吗？用私人的名义，但是他其实在大陆的土地上见到了很重要的朋友，那也对谈了彼此的差异，甚至可以公开谈论，我觉得谢长廷可以，蔡英文就可以，蔡英文可以，其实很多人就可以。 那么其实还有一位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苏贞昌主席，他愿意吗？ 我认为他一定没有不愿意，我看我们在厦门的时候他在金门嘛， 对， 刚好其实还有相望哈，那他也当然对于大陆有很多的鞭策，但是他一向也不是属于保守的或者是不愿意交流的，但是我必须说，因为他是现任的党主席，那他的登陆可能也就没有办法那么的自然或者是简单了， 他有可能以党主席的身份登陆吗？ 我认为那个必须要在下一个层次，因为那个可能要到了这个所谓民共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或者是甚至共识，我想那还有一段路要走。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赵天麟先生的访问，感谢赵先生今天和三 D 化新闻 U Radio 听众连线，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各位 U-Radio 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殷玮，我们就直入主题了，谈这次谢长廷的登陆之旅，国民党这边有没有感觉到外界所说的鞭策，有没有感觉到小小的压力？ 国民党跟马政府还是会依照我们应该有的节奏跟步调，那我们会持续的稳健来推动两岸交流，那我想这部分呢，我们的立场其实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当然啦，在这个两岸交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照着步调，而且呢，我们会用这个九二共识当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努力。 那我们注意到昨天在马英九的双十节讲话中就提到了要全面检讨和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和谢长廷的访问大陆之间有任何的联系吗？ 其实我们并不觉得这一个所谓时间点选择跟其他任何议题有任何关系哦。 嗯，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也讲了，我们有自己的步调跟节奏，然后也有两岸之间很好的和解跟制度化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在这个脉络底下呢，对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检讨或者说调整，它其实是内部向来有相关讨论，也一直在进行的。那它也跟国民党一直以来的方向是一致而且吻合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情形，我想是非常清楚的。 嗯，那么您会怎么样来评价这次谢长廷访问大陆？我之前看到有对媒体讲的时候是用乐见其成啊，但是关键是国民党认为谢长廷达成了什么成呢？ 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国民党对于谢前主席哈、他访陆之行本身确实是乐见，那他也的确成型了，尤其是他在立场上曾经提出过要回到宪法框架来处理两岸关系，那这个事实上呢跟马总统还有国民党素来的立场呢是有一致的地方，那因此对于他的一趟访陆之行这件事情本身呢，我们是表示正面跟肯定的。至于他所谓的成果究竟是如何，这有点像是评价题或者预测题哦，我们就不需要来给他做过多的评论。 嗯， 那更何况呢，各界都已经表示了很多的意见。那我们觉得其实现阶段的重点啊，对民进党来说搞不好，其实是民进党内部的意见整合。那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才是民进党的当务之急。那也许民进党自己得先来面对这件事情。 嗯，您刚提到这个民进党内部的意见整合，那从国民党的研判来看，在可以预见到的时间里面，民进党有可能出现两岸路线比较大幅的修正吗？ 其实这个部分啊，因为各界都有各自的说法啊，我们也许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评论。不过以现阶段的状况看起来啊，民进党内部其实还是有许许多多对于这一趟谢前主席访陆之行不同的评价跟意见。那我相信呢，他们如果能够整合起来，或者是说呢也跟国民党一样啊，回到就是来正视九二共识这样子的立场主轴上的话，我们相信这样才能够对于两岸的关系还有台湾人民的实际利益有最正面的帮助。 嗯，那这次谢长廷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表态，就是他强调了宪法各表，他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从国民党角度来看，宪法各表和九二共识有什么区别吗？ 嗯，我们认为一件事情这样，就是说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等于是否定过去四年多以来啊，这是马政府上任以来两岸和解跟制度化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其实说穿了就是九二共识啊。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呢，就是各位都知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当然两边会有各自的说法，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对我们来说坚持九二共识呢，就是回到宪法的框架当中，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 嗯，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观察谢前主席跟民进党他们的立场的话，如果否定九二共识本身，那么我们相信没有办法正视两岸之间和解跟制度化的基础的话，那么还是有它的盲点会存在的。那对于这个谢前主席愿意回归宪法来面对就是两岸关系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是给予肯定，但是进一步如何来面对九二共识，我相信是民进党接下来非常重要的课题。 嗯，您刚才提到了在宪法这一点上其实国民党是有肯定的态度，那未来有可能九二共识和宪法各表共存吗？ 嗯，事实上因为坚持九二共识就是回到宪法框架。 嗯， 这个立场我们刚刚也有清楚解释就是说因为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对我们来说这一个中国它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那所以呢会回到宪法框架本身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其实立场没有改变，那还是认为呢坚持九二共识还是两岸跟和解跟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础。 嗯，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民进党之后的两岸路线可能会进行一个调整，那可能从外界看来和国民党的这个两岸路线越来越趋同，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国民党是希望和民进党在两岸路线上保持一种差异化竞争，还是如果说双方是走同样的条路线，对国民党来说也没有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但重点是，如果民进党愿意哈、啊、去正视两岸定位立场的问题，而且去回归宪法的话，那这当然有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啊。好像他也对台湾人民的实质利益一定是有所注意的、啊。那当然，如果民进党真的这样子有一种基本的立场上的进步的话，我们对这个当然是抱持一个正面跟肯定的态度，因为这个是对台湾社会来讲的整体的正面发展。 我们今天在访问民进党相关的人士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不管是蔡英文也好，苏贞昌也好，都有条件的会希望能够去访问大陆。国民党方面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没有特别的意见哈，但是现阶段看起来，在可行性上哈，可能民进党内部自己有非常多的讨论。那一样啊，我们还是认为，也许民进党自己的意见整合才是关键。那当然，各界也都在检验，包括台湾人民也都很认真在看待这个问题。 那其实说到访问大陆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马英九先生有没有考虑改变他之前说在任内不访问大陆的决定？ 这个我想先谈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因为我想，两岸的协商跟来往啊，是依照一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正的这样一个原则。那说穿了就是循序渐进。那其实在之前，总统府也曾经转述过这个马总统的声明啊，有说过，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时机，也许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方，所以他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那在国民党这边呢，并没有不同的立场。 那还是不会是因为这次谢长廷的访问大陆，国民党这边有感觉到需要加速让这个时机尽快成熟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吗？ 我现在整体来说，不管是国民党还是马政府，我们还是会去回去维持这个我们应该有的节奏跟步调。那持续而稳健，我相信是相当关键的。我们持续的这样来推动两岸的交流。那所以包括像最近各位在新闻上应该有看到，这个陆委会的王玉琪主委，还有推动包括陆生纳健保，还有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的检讨，那我们相信呢，都是依照我们本来既有的节奏在进行，一定请大家放心。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殷伟对于谢长廷访问大陆所做出的回答，也感谢殷伟接受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的采访，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那在上两节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对这个民进党的现在的台湾立法委员赵天麟和现在国民党的发言人殷伟的一个访问哈。我觉得两位发言人呢，首先说话方式上是非常台式的哈，很台式范，然后尤其是这个殷伟，明奇呢是一问什么，他人家第一个反应是，好像特别开心啊！我知道，我们也是前两天看到新闻，确实是有喜事。 这位 就是昨天，因 为发言人是新婚燕尔，是春风得意。虽然现在是秋天，但是人家也是春风得意，说话非常的轻松愉快。 对， 所以说也感觉到谢长廷对国民党毫无造成任何压力。 也就是昨天的双十节了，其实因为呢是新婚燕尔，马英九呢也是到场祝福，还给他们寄予了一个祝福语，说是希望新人增产报国，提高生育率， 这也是一个马英九来自领导人的一个寄望了。那这个玩笑归玩笑，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蓝绿两边的回应啊，从台湾岛内媒体，我这两天也在注意看这个台湾社会舆论是怎么样消化谢长廷访问大陆的这么一个事件。那普遍一种解读的方向呢，就是认为民进党内可能存在着一种，哎，你是不是 占了先机，苏贞昌和谢长廷两个人在大陆事务上或者两岸事务上面想的是不是完全一致？谢长廷目前并没有在一个并没有一个公职的身份，同时他也没有担任党主席，他只是中常委。中常委呢，他却抢在党主席之前替民进党去探路，那将来他可能在这方面，如果说两岸的沟通做得好的话，甚至将来民共对话如果能够建立的话，那么谢长廷有可能在这方面的政治砝码会严重的增加。那么对于2016大家很容易就想到的台湾很多的政治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就是这个领导人的选举上，2016谢长廷会不会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砝码，向这个领导人的宝座发起冲击。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苏贞昌呢也是开始对谢长廷这次大陆行有了一个表态，他说能去大陆访问辛苦了，不容易呀。 是， 虽然他嘴上也是说这是私人身份了，不是代表我们党。然后他回到台湾之后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我就记得有一个评论说呢，谢长廷这次大陆行呢会令到苏谢关系更加的紧张。为什么呢？就可能一个是出于这个政治上的砝码的考虑，因为他是一个先行者，一个探路者， 抢得了先机， 抢得先机。所以呢，他一开始说是这个私人行程啊，非关民共平台，说我们这个民进党的一贯立场呢没有改变，听起来呢除了很酸之外呢，也是有一点这个苏贞昌是恨得牙痒的感觉啊，凭什么 被你抢了先机的这种感觉啊。但是确实苏贞昌，我们刚才也问到了这个赵天麟立委，他的一个说法，确实苏贞昌现在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呢，恐怕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在大陆方面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谢长廷其实这次大陆方面接待他的这个规格全部都是以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来接待的，而没有给他加以任何民进党团，虽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探路组。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是说了跟这个苏贞昌的关系，还有人呢就开始解读和猜测跟这个 蔡英文 的关系。 对， 我们知道哈，蔡英文在12年大选的时候呢，谢长廷是他的这个竞选办公室的总指挥。 是， 那其实看起来他们俩关系是非常好的。那我看到有评论说他们两个这次关系呢会因为这次大陆行呢显得暧昧不明。从这个接机上呢，大家就有一番猜测哈。你看他下机的时候，这个谢长廷一到达台湾呢，所有的接机人都是他那边的，都是谢系的。但是唯独呢有一个叫做是蔡英文办公室主任叫做洪耀福，他去来了，然后呢就有很多记者去问他，然后他说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就是代表蔡英文。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我们用一个香港经常喜欢用的词叫做抽水吧，我觉得就有一点那个意思，哎，我就沾一点你的光，因为你又是一个探路者啦，现在被外界解读都是冠以这样的想象嘛，那我就要建议表明其实我是对你是表示赞同和支持的， 我也想搭上你这趟顺风车。 没有错。 那也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台湾岛内的话，民进党现在这个三角关系啊，在面对一个谢长廷可以说部分成功的这么一个大陆行的之下啊，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民进党刚才赵天麟也强调了，要说现在民进党要到否定他台独党纲似乎说的有点早。民进党党内还有一些这个基本教义派，就比如说被称之为台独教父的前民进党的这个成员林卓水，就在台湾的媒体上就投书，认为这个谢长廷这个很多想法是比较天真的。因此我们可见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内，谢长廷有可能遇到更多的来自于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一些反弹，指责他和中国大陆走得过于接近了。因为谢长廷，我们为什么说他身段柔软呢？真的是他在2008年竞选的时候，他的竞选语言当中可以攻击到很多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可以否认九二共识啊，否认两岸共同市场啊，甚至对于大陆的民众或者社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这也是他说的。但是现在以一个非常亲切友好，不管是不是谢爷爷的这个身份，到了大陆去访问，他也可以说大陆比较能够接受的话。比如说这个民进党要设立一个之前叫中国事务委员会，那后来呢就发现谢长廷一到大陆以后就改口提 改变成大陆事务委员会、 嗯、 因为在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话在大陆来说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说法、嗯、因此他很能够做到这个入乡随俗，或者你说他变通的能力确实很强。 所以说其实这个谢长廷他自己回台之后啊，接受媒体的访问，他就说这其实是一个开展之旅嘛。 嗯， 我之前可能也没有预想到获得这么多，但现在的收获呢是大大超过我的想象的。而且呢你也不要过于贪心，我没有被穿小鞋，我也没有被统战、 嗯、 可能也是回应了外界觉得哦你可能走得过于超前呢、 嗯、 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 那其实你说谢长廷他这次能够成行哈，他敢于去踏出这一步呢，也是看到现在对岸大陆的崛起嘛，就好比这个吕秀莲他自己在谢长廷启程之前他说过这样的话啊，他说现在两岸关系起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今天能够出入中国的国人非常之多，经过这么久呢，历史呢是应该重新检讨，未来要重新思考、 嗯、 我想谢长廷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嗯、 我们需要在两岸关系上重新思考，尤其是在经历过一二年大选两次，尤其是两次大选失利的时候呢，这就是他们一个短板两岸政策上的、 嗯、对， 所以他必须从现在开始呢就要开始为16年铺路、 这个、 我想这是最容易说得通的一个理由了。 没错、嗯、这个如果不是为他个人铺路的话，也是为民进党的2016来铺路、 嗯、 我们注意到在台湾指标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有 57.8% 的台湾民众啊、 嗯、 是支持谢长廷访问大陆。 对，即使你的政治理念各说各话， 对， 但是我也是希望两岸持续的进行交往。 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啊，台湾民众就是即使有一些台湾民众他不是支持统一的、 嗯、 他支持维持现状的，这些台湾民众也乐于看到谢长廷能够去和对岸沟通、 嗯、 这个我觉得反映了现在台湾比较主流或者中间的一种政治立场，就是说、 嗯、 我谈比不谈好，我能够这个见面总比不见面好。那大陆方面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以前对于台独的这个立场保持一个非常警觉的一个、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东西，你任何人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底色，我是一个拒绝跟你谈的态度、 嗯、 但是在最近两年或者说最近的这个马英九这两个任期当中，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国共的这个对话加强了，在大陆和民进党方面其实也加强了许多沟通的管道、 嗯、 这说明大陆的对台工作已经越来越务实了、 嗯、 已经认识到台湾现在是一个有可能两党轮替的一个社会。2016说实话现在马英九的支持率这么低，谁都说不准，谁都说不准民进党到2016是不是可能执政、 嗯、 那如果到那个时候真的民进党执政的话，你在之前和台湾的这个执政的党派没有办法任何正常的沟通的话，到2016之后又会出现李登辉时期或者说陈水扁时期这样两岸说出现严重对立紧张，这样说对于两岸双方都不利的事情。 嗯，我想说到这个务实哈、 嗯， 可能刚才我们听这两位访问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断提到一个词是包容。 嗯， 他们也没有想到大陆当局也是这么包容他们去前往的，就像我们以前的一个概念里、 嗯、 只要是逢中必反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嗯、 就你在一个基本的不承认九二共识，我怎么可以跟你谈呢？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嗯、 我放开胸怀。 谢长廷当着国台办主任王毅的面就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嗯、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宪法各表， 对，说我们替代的方案 就是我们在各自的宪法、嗯、就是你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法理框架内，我在我的中华民国的、 嗯、 宪法的法理框架内来表述。那很多人就说了，你其实这是一个字面的一个游戏了、 嗯、 其实 换汤不换药， 宪法各表和九二共识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当然你从政治的出发点或者你的这个姿势啊确实是不一样。 嗯，但是我肯定是不能违背我首先一个立党的一个纲领。 嗯，他会考虑到有一些深绿、 嗯、 所谓独派人士、 嗯、 他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个反弹， 有些基本的教义。 对， 你说的这个李登辉啊，就是今天还是、 嗯、 哦前两天他在台大、 嗯、 他有一个，他也是台大毕业的嘛、 嗯、 有一个学长的交流会，然后呢会后也是有记者问到你怎么看这次谢长廷去大陆啊、 嗯、 他说要小心，要拿捏好分寸、 嗯、 要切实考虑到台商的利益。他是觉得这次去大陆访问呢、 嗯、 你要真的是要惠及民生哈，是要解决经济问题的。所以你说连李登辉他都是一个出发点呢，是说要考虑到两岸人民已经不可能是不交往、 嗯、 只有可能是往深入的交往的发展下去、 嗯、 所以呢就要拿捏好那个分寸，并且你要知道你去到之后的目的是干嘛、 嗯、那你要说其实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这种沟通呢 我觉得说实在话，在很多方面确实还有增进的空间。有一个我个人注意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台湾很多媒体之前有一个报道的调子是说大陆方面给予谢长廷冷遇，为什么呢？本来是可能有更高级别官员要见谢长廷，现在只是国务委员戴秉国要见谢长廷最后见面了。那么从台湾媒体很多人对于国务委员戴秉国是谁并不熟悉，据说呢也有这个无法证实的消息说谢长廷自己在这次之前都不一定太认识谁是戴秉国，这个你要在大陆这方面你要去想，一个大陆的主管对台事务的官员不认识比如说台湾的国安会的任何一个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有很多人指出，其实大陆的对台工作已经在很多细节方面做得比台湾要细腻很多。 哎，我想起来呀，就是这个谢长廷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他说大陆的官员对台湾人民非常的了解，可是台湾人对大陆了解吗？这个要打上的一个 问号 。对，本来呢他就觉得能够见到贾庆林的嘛，他还给记者秀照片，他说我已经做足功课了，但是最后呢是没有见成，是国务委员戴秉国出来 他是通过了有一些手下放出了风，我不知道是不是赵天林啊，说有人的手机里就存了这个贾庆林的照片，那所以台湾媒体开始普遍的报道是说，哎，谢长廷这次能够见到这个政协主席贾庆林，那么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见面了，那结果没有见到，哎，台湾的媒体就认为这是一个故意冷落你的做法。我觉得这样的推测呢，其实他没有考虑到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证明了可能台湾方面对于大陆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11月8号即将召开18大，在大陆的领导层即将进行换届的这么一个关键点上，可能在某一个层级以上的官员在这个时候恐怕他是并不适合出来见谢长廷的。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既然你是个人的身份，那你个人身份你又不是代表民进党，为什么要派出我们这么高级的官员来跟你会面 呢？但是你要注意，这一次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以政府公职出面的事务性的官员，其实以真正以党职出面的官员并没有。 所以现在呢也是外界有不一样的看法了，有人觉得大陆的这个分寸是拿捏得很好的，我只要派出王毅派出戴秉国就够了，用不着就动得上要贾庆林出面了，所以呢你自己应该收获了。反而呢就是这个谢长廷他自己也是很满意，他说这次开展之旅呢也是起到了一个他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好的成果。 也是这个最后提一点，这个陈云林啊，其实最近有一个爆料，海协会的会长说12年前当时呢谢长廷几乎就已经完成了这一趟破冰之旅了，当时甚至陈云林已经飞到了厦门，那这个谢长廷那个时候做高雄的市长，其实高雄到厦门真是隔的一点点路啊，但是就在那边等了一个礼拜，最后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成行。因此在12年后呢，想到这一趟这个被拖延了这么久的一趟访问大陆的登陆之旅，也是双方唏嘘不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为您关注到台湾民进党创党元老也是前行政院的院长谢长廷访问大陆登陆破冰之旅。那感谢你收听，我是朱明吉， 我是樊素， 明 天见，拜拜。